我最爱走你住在天边，我和你是两颗热诚的星星， 我是一颗流星，我有一个希望。